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52集，仇怨。众人都好奇，回头看，就见林夫子微微皱着眉头，似乎有些担心。 他跟林夫子有仇怨？ 我也听我爹说过，严少公当年本来够资格进太学的，而且他也是难得的文武全才，是真的功夫很不错的那种。可惜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他丢了进太学的大好机会，不然的话，以他的本事，应该也不会到现在还只做了个从五品。 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严少公这家伙呢，十分嗜赌。不过呀，他不喜欢赌牌九骰子，而是喜欢赌诗文棋艺，尤其喜欢赌下棋。他呀，什么都还能让人忍受，这就是傲慢，这一点真让人招架不住。赢了呢，就喜欢贬损对手。哎，这士可杀不可辱啊，念书人的气性都很大，还真闹出不少事端。 是啊，那日他与人赌棋，好像也是在这个百济园，正好林夫子到处闲逛，正看到他语出刻薄地羞辱自己的对手，后来跟他对弈那个书生愤然离去，林夫子就上前说，年轻人胜败常有，为何要恶言伤人？万一那书生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罪过？ 众人摸了摸下巴，的确像是林夫子会说的话。 当时啊，这严少公还没入太学呢，听到林夫子的话，他哈哈大笑说，你这老头懂什么呀，官场就是修罗场，年龄相近的书生啊都是敌人，少一个好一个。别说啊，他复习走了，就是跳河自尽才好呢。哎，真是的。 哦，这样啊。 后来夫子在太学跟他单独见了一面，谈了大概一炷香左右的时间，严少公就走了，不念太学而改投乾坤书院。从此以后，他就跟太学还有林夫子不共戴天，经常能听到他说两者的坏话。 夫子跟他说了一些什么吗？ 这个没人知道啊，夫子也没提过，估计是狠狠训斥了吧。 众人看了看远处找了张椅子坐下的林夫子，总觉得这老头跟狠狠训斥四个字连不到一起去，苦口婆心才比较适合他。要他训斥一个学生一炷香功夫几乎是不可能的，碎碎念烦人家一炷香功夫倒是还有些可能。这边八卦严少公，那边方百济问谢言。 太学这里负责出题的人是？ 江南三大才子都回头看，赵祯笑眯眯就走了上去，南宫真想拦住他拽回皇宫去，可惜办不到。人群中严少公也走了出来，他身材高大，脑门溜光锃亮。 不太妙啊，严少公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。 脾气大也是个官员，赵家元帅将军都在这儿，他总不至于揍赵祯吧？ 众人默默看他，那意思赵祯就在前面，给点面子，别直呼他姓名啊，别仗着有正四品御猫给撑腰就不拿皇帝当皇帝。白玉堂摸了摸鼻子，展昭拍拍他， 不怕，我给你撑腰，我官大。哼， 果真人见人爱啊。 白玉堂看了展昭一会儿，继续伸手轻轻摸他头发。前边殷侯瞅着白玉堂拿自己外孙当猫那么带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 没错，他是不会主动揍赵祯，可他不主动揍人不代表赵祯不会挑衅的。 这时另一个张嘴就直呼皇上姓名的人走了过来，是赵普。众人都一愣，转眼看就见皇上此时笑嘻嘻跟江南三子正商量出题对策呢。 小皇帝会主动挑衅那个光头吗？那光头看起来还蛮凶的。 就是看着凶，挑衅起来才带感嘛，他还怕人揍他吗？ 众人都皱眉，赵兰毕竟跟赵真做了那么多年兄妹，对自家这位黑肚皮皇兄那是十分了解了。 哎呀，那个光头绝对会冲撞皇兄的，皇兄绝对捡他不爱听的说啊。 赵兰话没说完，就听赵真突然开口， 哎，严少公不是被开除出太学的那个吗？ 人群哗啦一声，当年严少公离奇的不去太学，转投了乾坤也是个谜。虽然外人不知道，但几大书院的人都听说过这件事儿。于是传说中的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南宫扶着额头看一旁同样望天的欧阳， 要不然你去弄点黄成军过来等在外边。 欧阳摇着头就走了，吴一霍在一边抱着胳膊笑， 哎呀，赵真小朋友挺有趣呀，他会出什么题目啊？我看呐，他蔫儿坏，对方本来应该早有准备的，没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 众人默默替严少公掬一把辛酸泪，这程咬金可惹不得。展昭正寻思一会儿会乱成什么样，就感觉小四子轻轻拽了拽他，展昭伸手将他从公孙手里抱过来，小四子一手搂住展昭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指了指不远处站在桌边的严少公。 妈妈，你看他手上戴着个戒指。 展昭顺着小四子指的方向瞧，白玉堂等就在一旁也看。只见严少公左手的食指上戴着一枚挺大的银戒指，那戒指还挺古旧，银子都有些发乌了。严少公家财万贯，能进得了乾坤书院的都有银子，怎么戴个破破烂烂的银戒指呢？众人仔细一看都愣了，就见严少公佩戴的那枚戒指是三条蛇汇聚在一起而成，而戒指中心并无宝石，只有三个花瓣状排列的蛇头。而更让众人起疑心的是，这蛇头虽然只有简单一个轮廓，但是跟三头金驼腔子上那三个蛇头感觉是一模一样的风格。 包大人说的没错呀，人多的地方总有线索，我就说乾坤书院怎么总在眼前晃呢，感情这次的案子跟他们还有点关系。 展昭等人注意到了严少公手上的戒指，就觉得可能跟案子多少有些关系，不过如果真跟案子有关，这么光明正大带着到处跑没关系吗？ 要不要趁着出题的时候试探一下？ 怎么试探？ 反正不用我来想主意。 说着赵普上前两步到了赵真身旁，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两句，赵真听后似乎是想了想，随后点点头，那意思包在他身上，然后赵普又回到了众人身边。 皇上出题的时候试探他，不会影响比赛吧？ 是啊，别一会儿连累了江南三子输了就不好了。 怕什么？ 真的没问题， 一直都是他使唤咱们干活，好容易有机会当然使唤他一次了。再说了，他每天算计文武百官早就习惯了，连太师和包相都能摆平，还怕这几个小喽啰？ 不过还是低调点最好，不要打草惊蛇。 赵普点头对着赵真做口型， 低调啊低调。 赵真瞄了一眼点头，南宫好奇问了一句， 九王爷在干嘛？ 哦，他让我高调点。 高调什么？ 众人拭目以待，看赵真接下去准备怎么出题。两方人都聚在一起商量出题，谢岩等人好奇地看赵真。 皇兄是哪一年读的太学呀？ 得有个二十年了。 赵真话说完，谢岩等人都歪着头看他，这人怎么看也就二十多岁，二十年前不到十岁就上太学？ 我们比什么？出三道题，不如猜字谜，对对子，写春联。 江南三大才子张大了嘴看着赵真，在一旁听热闹的庞玉回头对着展昭等人直晃脑袋，那意思输定了。江南三大才子也都着急， 皇兄最好是出三题我们擅长的，比如说天青擅长丹青，子明擅长书法。 我就比较擅长诗文和乐理。 好，就出这方面的字谜。 三大才子叹气，这是跟字谜杠上了。赖天青扶额，伸手一拍赵真的肩膀，赵真身后南宫眼睛就一眯，葛青拽着他， 你那剁手的眼神稍微收一收，怕人不知道他是皇上啊。 南宫皱眉，尽量忍耐，不过还是瞅着赖天青那只搁在赵真肩膀上的手，看得赖天青不自觉就收回手，感觉冷嗖嗖的，风中带着杀气。岳子明无奈跟赵真打商量， 我们三个输是小，太学丢面子是大呀。 谁说让你们输了，你们的名气地位赢是应该的，输了滚出太学。 三人都张大了嘴看赵真，赵真抱着胳膊看三人， 出的题或难或简单，双方都是一样的，输赢跟出什么题有关系吗？ 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赵真微微地笑了笑， 再者说了，今天可是机会难得，你们几个好好表现吧。 三人莫名就有些愣了，总觉得赵真说机会难得的时候好似有一点霸气。身后众人则是暗暗点头，别说这江南三大才子，对在场任何一个读书人来说，今天都是机会难得，哪个能在赵真面前一鸣惊人，那相当于中了一次状元，前途无量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